不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在昨天召开的2018年乡村旅游评定工作会上，市旅游委发布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市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 2.97 亿人次，同比增长 4.3%， 其中乡村旅游占全国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达到 15% 以上。目前全市共有741家乡村旅游特色业态，5588个星级民俗旅游户，240个星级民俗旅游村。北京市的乡村旅游在全国来看起步较早，但近年来增长速度减缓，而且人均消费水平较低，需要进一步提高相应的标准，满足游客不断增长的需求。近日，东城区政府、市公园管理中心共同启动天坛文物腾退项目，对天坛核心游览区的20户居民实施腾退。项目启动之后，3天内完成所有居民的签约工作，签约率达到100%。在所有居民腾退之后，公园将根据园内规划进行房屋拆除及环境整治工作，整治后增加绿化面积将近19000平方米。今年9月15号到10月6号，第29届上海旅游节将如期举行，届时上海将有75家景区参与门票半价优惠活动，其中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内的11家热门景区首次加入半价行列，令游客大为期待。半价活动将从9月15号持续到21号，为期7天。近日，美国航空宣布已经运营10年的上海到芝加哥航线将于今年10月停飞。同一天，夏威夷航空也宣布，在今年国庆黄金周假期结束之后，暂停北京檀香山的直达航班。这将对中美航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请听报道。 中美航线曾被誉为是全世界最赚钱的跨洋航线之一，但是近年来美国的航空公司的平均客座率并不理想。根据飞常准提供的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航空上海到芝加哥的航线平均客座率为 79.7%， 客运量自2012年开始逐年下滑，且幅度越来越大。而夏威夷航空北京到檀香山的航线自开航以来平均客座率低于 60%。 民航资源网分析师罗之宇表示，国际上通常以 75% 的客座率为衡量标准，两大航空公司因为运营盈亏问题，尤其是燃油价格上涨而取消航线，为业内惯常的做法。随着中美两国各家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入，升级新机型，并在二线城市开通航线后，中美航空市场的运力过剩的问题逐渐加重，航线资源的优化调整也正在进行当中。记者8月23号上午了解到，哈尔滨机场未来几年将着力发展北美航线。哈尔滨是中美之间航空距离最短的城市，哈尔滨机场也是国内以及东南亚航空公司技术精勤的合适机场。经极地航路，比北京直飞美国主要城市可以缩短航程3个小时左右，一次航班可以降低成本15万元左右。2019年，哈尔滨机场驻场航空公司计划开通哈尔滨至洛杉矶和旧金山航线，2020年计划开通哈尔滨至纽约和西雅图航线，吸引国内以及东南亚航空公司开通经哈尔滨到北美的更多航线。可以预见，国际远程市场，尤其是中美航线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气晴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有利于交通出行。由于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需注意遮阳防晒。午后呢，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雨天气，注意防范。双休日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但白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气，扩散条件也不错，比较适宜安排假日出行。午后西部北部地区容易出现雷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风薄，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2016年的6月16号， 嗯， 这个日子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很特别， 嗯， 对，6月16号， 啊、哦，我以为是818呢， 嗯，不是，6月16号，咱先从6月16号说起，嗯、因为那一天上海迪士尼 开业，哦，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迪士尼这个品牌，应该想到它，你就会想到各种欢乐呀， 是 啊，游玩呐、啊，放松啊，这种感觉， 是 2年了， 嗯。你去过吗？ 没有。 好，恭喜你。 好、 我也没去过。 是 啊，我还是等着北京我们这环球影城开了，可以去家门口的这环球影城玩玩吧。 是是是。 嗯嗯。但是一提到这个呢，其实今天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说啊， 嗯，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您有计划要装修的话， 哎， 一定认真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如果短期内没想去迪士尼，想要装修，咱们今天就听着了。 对，今天是特别实惠的， 哎， 而且再其次，特别是听我们住在876这期节目的朋友们， 嗯， 更得注意了。 越说我就越好奇，怎么了呢？ 哎呀，真的是有好事啊，真的是有好事， 是吗？ 不过咱们慢慢来，好吧？嗯、啊，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中午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当然啊、有好事一定会跟我们住在876的听众朋友分享。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先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重要嘉宾。 嗯， 因为啊，分享的全是他们家的， 是吧？ 嗯， 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萌先生，欢迎。 大家下午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媛媛女士，欢迎。 大家下午好。 嗯，首先欢迎二位，再其次还是说我今天在节目最开始说的那个， 嗯， 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得认真听？ 必须认真听。今天要划重点的地方有很多， 是吧？ 是的，是的。而且 笔拿出来了。 啊，你要捷足先登是吧？而且，嗯。就是蔡总是专门为我们住在876的听众朋友，就是单独又拿出来了一部分名额 哦， 哎，这是相当于给我们的876的听众朋友开了一个小灶， 真好， 不容易啊！当然了，咱们得一步一步来，好吧？ 对 啊， 对， 因为我知道咱们全包园的公司是2年前的八月份成立的，是吗？ 对，其实来说是2年前8月注册成功了这个品牌，就是当时我们想了一个名字叫全包园啊。为什么叫全包园呢？因为这个其实展开来讲，就是全包园其实是叶之峰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品牌，因为叶之峰在北京市场上精耕细作了21年，主要以家装为主营业务。那么全包园呢是叶之峰旗下的一个整装品牌。那为什么要单独成立一个整装品牌叫全包园呢？其实这和全包园的商业模式是有关系的。因为全包园从我们构思之初就是想把它做成一个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一站全齐的这样一种整装的业务模式。那么它的报价呢其实也和传统模式的装修公司不一样，因为传统公司基本上都是那个按工程量逐项报价，但全包园呢为了核算相对简单，然后方便客户，同时呢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体验感，所以我们是按平米数报价，按照建筑面积的平米数报价，999元每平米，包含了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这些产品，相当于一平米接近1000块钱就能够达到一个从毛坯到精装入住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2年的时间里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坚持一个工作的准则，就是不断的为难自己成就客户。那在不断的为难自己的过程中呢，其实带给客户的产品的性价比的这方面的一个体验感就得到了一个空前的提升。比如说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啊，是拿了一套家具做的999元每平米的这个整装产品。那套家具是一套， 就是样板间的那个吗？ 对对，当时也有10套样板间，但是我只有一套样板间是做到999元每平米的，而且那个家具是板式家具，板式的一个现代简约风格的家具。那当时呢来看过的客户络绎不绝嘛，都觉得999很有性价比，一站式的这种装修体验很好。但是来完以后呢，大家觉得不尽兴，我为什么999只有一款产品呢？我看上其他的就要1099，然后好一点的要1199，再好点的要1299。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体验不大好。所以去年我们就在不断的优化，不断的这个提升。那么后来我们完成了2套家具的那个999。这样的一个整合，这2套家具呢其实还都是板式家具， 还都是板式的， 对，从材质从风格上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2套觉得还不过瘾，继续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就变成什么了呢？后来我们做出了实木家具的999，然后当时好多客户都觉得哎，这个有点意思了，对吧？你有一套实木，能不能有2套？能不能有3套？好，逐渐的，全包园具备了3套实木家具的999。实木家具其实从中式、美式到欧式这3种风格，就把现在主流风格全涵盖了。然后呢，到今年还觉得实木家具都不过瘾了，我们又把实木家具做了一个升级。这块我先这个抖个包袱啊，咱们后面再做展开。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主材类产品的配置上面也得到了一个空前的一个提升，就是它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体验感得到空前提升。一会儿咱们也可以做一个逐项的讲解。 没问题。其实刚才蔡总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2年的一个为难自己的一个过程。 是。 实际上我相信在这2年当中也是摸爬滚打，里头有欢笑，也肯定有汗水，这个是一定的，因为要为难自己嘛，对吧？你不可能轻而易举的你就能过了这个。但是呢，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就刚才咱们最开始说，因为叶之峰应该是一个老品牌了， 对， 大家对叶之峰都非常的熟悉。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子品牌？难道叶之峰就是不想？哎呀，成立这子品牌会不会抢我们原本的这些业务的市场？会有这种博弈吗？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装修市场是一个非常细分的一个市场，包括别墅啊、中大户型啊，还有一些这个 改善性住房的这种或者说是刚需群体的这种装修需求，其实它是分了很多的层级的。那么为什么要单独起一个品牌叫全包园呢？就是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业务模式。其实它突出的是什么呢？突出的是对整个供应链的一个整合。就是我们开始做到999元每平米的时候，好多人不信，就觉得你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我装套房子好像那个80平米8万块钱就都下来了。不可能啊，对吧？但实际上呢，通过这一年多两年多的这样的探索，哎，这种不可能，大家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大家认为的可能，对吧？同时呢，大家也看到在这样一个供应链整合的这个背景下，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就像刚才说的为难自己成就客户，我们拿出更多的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来回馈我们的客户。 嗯嗯，而且因为咱们就是跟蔡总做节目很长时间了， 是， 其实对他们的很多细节也相对比较了解，包括原来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比如说我打车呀，包括我身边的同事一直在问我的一句话，就是真的吗？ 就不太相信。 真的吗？ 嗯， 所以每次我也把同样的话也都在上直播的时候跟我们的两位嘉宾说，真的吗？实际上虽然在重复啊，一直在重复，我也知道答案肯定是真的，但是都两年了，未来咱们还是要保持这个水准，而且会越来越提升吗？ 必须的。因为供应链整合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你可以通过它的整合把你的综合竞争力不断的提升上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的产品力，你给客户的性价比，包括你所配套这些产品的品质都会逐步的这个往上走，那带给客户的体验就是，诶，来全包园现在居然有实木家具了，然后呢，诶，不光是实木家具，木材越来越好了，同时配给我的建材类的产品功能方面品质方面都是多样化的，999也不可能说局限了客户的选择。再一个呢，来了一看，诶，还都是一线大品牌，并且呢还都是当季的一些新品啊，并不是说是一线没问题，但是库存那不是，对吧？你还可以个性化选择，诶，还是这么多钱不加价，那可以做到，对吧？今天可以做到，明天可以做到，未来同样也可以做到，同时竞争力会更强。 嗯，提升性价比的这个一会儿可以让圆圆说啊。那我再多问一句，因为去咱们那儿我看还有很多的锦旗，那些锦旗是谁给的？ 锦旗现在已经挂满了，就是我们展厅里边现在找不到太多的区域来挂，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客户送的，基本上都是装修完的客户，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种装修体验感非常好，确实让他达到了省时省力省心省钱这样一个消费的一个体验。然后呢做完以后，他对我们的设计师也好，项目经理也好，还有公司内部的其他的服务人员也好，还是能够表现非常满意的。然后他结束以后会送一面锦旗啊，这个确实是来自于每一个客户，因为我们都有照片留存。 嗯嗯，好，那也就是说信得过是吧？ 对， 好，来，已经两年了，那到现在因为从品牌注册八月份嘛， 嗯， 其实大概应该算生日嘛， 嗯， 哎，圆圆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两周年， 可以生日。哎，每次你比如说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可能都得聚聚呀，然后请亲朋好友吃个饭啊， 对， 吃个蛋糕啊，反正有点小庆祝的活动啊，对吧？咱们肯定也得有吧？ 也有，独乐不如众乐嘛。那这个众乐呢，接下来就要拿出笔开始画重点了。 好好，来这样，先简单的咱说一下，这个性价比又有提升是吗？ 对，可以说是一个空前换血式的提升。 哎，这个性价比是专门在咱们的生日月，比如说就这个月， 对， 有的， 对， 还是说不，接下来一直到年底的，不是吧？ 也没这么多库存呀。 对，他说也不能老这么拉肉啊。 是。 好， 那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 可以。 您比如说咱们的卫浴，我们的普通马桶盖升级成了智能马桶盖， 这个是标配吗？还是说 是 不，我们就送出40个？ 难免会有名额限制，因为、因为我们是加量不加价呀，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升级了，而且库存还是有限的，而且还是999每平米，就是您常规的到全包园可以享受到的这些东西之外进行额外的升级。 哦，是额外的升级。 对，只在这个月。 明白明白，一个是就是智能的马桶盖， 智能坐便盖、嗯、对，这是升级之一。 好， 升级之二呢，就是一个五重滤芯的直饮的一个净水机。这个我相信，如果关注过全麦园的朋友，大家应该都知道全麦园用了那个PPR 纳米抗菌管，再配合这个五重滤芯的一个纳米净水机，基本上您就可以借了水直接喝，就是相当的环保， 就跟直饮水一样了 啊、基本上可以划等号。 好，那这是第二重，还有吗？ 这是第二重啊、第三重呢，这个就是要重磅推出了，这个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白橡木的 实木 家具，对，它的名字叫挪威森林，是一款北欧风格的。然后您如果现在想象不出来这个它有多北欧呢，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 400-606-8866， 可以这么跟您说，国产的这种项目呢也有，但是它不应该说是最高级别的项目，世界上最高就是品质最好的项目都生长在北美，他们的采购价应该是每立方米差了2000块钱，所以您还是别脑补了，您就直接让我们的客服人员给您拍照片，给您发微信吧，400-606-8866。 哦，嗯，其实就相当于应该跟原色差不多了，是吗？白橡木。 啊、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对，再加上又是北欧风嘛， 对对、 哦，就是那种森系的风格。 是是是是，然后弄上以后倍儿简约、嗯，然后显得屋子特大，因为 是 原色嘛， 是 而且显白嘛、嗯，而且能够看到纹理，是吧？ 对， 好，来，哎，除了这个还有吗？ 除了这个，像我们的电器，由之前的那种双开门的冰箱，现在我们升级成三开门， 多加了一门。 对，多加一门， 这个也是免费的吗？ 想加钱也行啊 对，这加钱不拦着你 哦，双开门变三开门了， 对，反正都在999里边，您要想再加1块钱凑1000也行。 哎，停，那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早前我们家买过一冰箱也是三开门的， 嗯， 就是上边一层，中间一层，下面一层，是这样的三开门吗？ 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400-606-8866。 看来不是那样的 那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可能 不是横着开，那就是竖着开。 嗯， 也有可能是推拉门。 哦，天哪，那是冰箱吗？哎，三开门冰箱是吧？ 对， 好好好。哎，还有吗？ 之前呢，我们就是波轮洗衣机，现在升级了，是滚筒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 对， 就是侧翻盖的那种。 对。 哦。 而且都是名牌，您放心，不可能给您一杂牌，市场上杂牌的杂牌子的杂型号，不可能。 哎，这也免费送吗？跟那个三开门 不加钱，不会加钱的。 哦， 您要说我到店拿洗衣机行吗？这可能得商量商量。 好了，那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啊，你比如说像那个直饮的那个那五重纳米的那个 饮水机， 饮水机啊、嗯，包括智能坐便盖啊，然后包括白橡木的家具啊，三开门的冰箱啊，还有滚筒洗衣机啊，这些，来说名额。 其实吧，就还剩20个。 啊，不，那不可能就剩20个了。 因为是这样，我们库存里面可能某一个单品可能会稍多一点， 嗯、 但是毕竟我们现在已经8月底了呀，这20个还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就是如果您想同时享受的话，真的就是这些都全的情况下，应该也就还有20个 啊？真的吗？ 要不然您可以到店，我带您去库房看看，400-606-8866，您要提前预约的。 哎，那你说就剩这20个了，算上我们住在876的听众吗？ 这个给额外的优惠，这是蔡总的任务 啊！来，蔡总。 其实接着圆圆这说啊，就是本来我们这次活动因为力度很大，确实刚才说了智能盖啊，直饮净水机啊，还有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包括北美白橡木家具。那么本来我们限量是40户，但40户名额确实已经完了。 嗯， 然后呢，今天我们来住在876。啊，参加直播，所以特地追加了20个名额。这个是我们出来时候，让我们同事在库房里清点过这些产品的，就是最少的库存也够这20个， 有备而来。 对，所以今天就是这次直播算是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回馈吧。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现在拨打400-606-8866来做一下预约，因为预约呢，一个是占名额，还有一个 明天就周末了，您到我们展厅来参观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专业设计师陪同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也把设计师给您预留出来，有人来给您做专业的指导规划。 我再重新梳理一下啊，就是第一呢，是因为咱们的店庆月或者是生日月，这是一个重点。 对，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持续这一个月的时间， 是 对吧？不可能一直到年底。然后再其次呢，只要是住在876的听众朋友，您到现场去说我是住在876的听众朋友，还剩20个，我算其中一个。好，没问题，你有，比如说小胖去了，那个我是那个其他什么什么节目，不好意思，没有，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对，好。然后每平米999的基础上，这20位朋友是免费的，这些不再加钱的， 就这些内容就全包圆了。 哎呀， 这个值， 当然值了， 这个很值。 是啊，嗯，而且真的就是拎包入住了，是吧？ 对，你就是这些都能用得上，水有的喝，是不是？啊，冰箱， 哎，那智能坐边盖可有意思了。 是吗？ 真的，就你只要连上电以后，就是它一般是盖着的 啊。 你一进那屋，红外感应你盖啪自己开了， 吓我一跳！我得先知道有这功能才行啊。 有，没问题。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25，咱们今天住在876呢，节目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这个全包圆2周年的啊一些非常对大家有优惠的这么一些政策啊。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针对住在876听众朋友，特别蔡总给的这个20个名额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是吧？ 嗯， 行， 对， 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聊。 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看上了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6-8866订了吗？赶上周末订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哦，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了，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啊，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给我一分钟，帮你省几万。 我要直降减免升级赠送，还要库存。 拨打400-6066-8866，抢到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你要的通通实现。 第一关， 实木家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第二关， 纳米直饮净水机智能系卫浴升级不加钱。 第三关，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标配全面升级。 第四关， 逢周末再送美的空调加烟机灶具。 第五关， 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第六关， 十款精装实景样板间，所见即所得，直降几万元。 第七八九十关，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精美灯具，高档窗帘，一价全包圆。 打400-6066-8866，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价大通关。 打400-6066-8866，全包圆品牌盛典最后20个通关名额，手要快哟。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2:3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郝阳。 在广告信息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当然在此我们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送好礼的这两位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嘉宾。 这两位分别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萌先生。 大家下午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媛媛女士。 大家下午好。 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啊，因为信息量有点大。重新梳理一下，就是这个月正好是咱们的生日月。店庆月， 是， 所以呢我们要专门拿出一些大礼包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但是呢在这些大礼包送给听众朋友的同时呢，我们梳理了一下库存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像三开门冰箱啊，滚筒洗衣机啊，什么北美进口白橡木的实木家具，包括纳米的这个直饮水机啊，还有这个智能马桶盖啊，就类似这些吧。咱们看了看，至少 够20个家庭，没问题， 足够，没问题。 那专门为我们住在876的听众朋友，给，也就是说您去了999没问题，您不用担加钱，这些就含在999里， 全拿走。 哎，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样的。 好的。所以您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去全包园了，说哎那个您好，我是住在876的听众，好了，没问题啊，这些项有您的一份。但是我就怕去了，我是住在20位他们都来过了，所以我倒是建议您现在可以打咱们那个电话先预约一下。 对，可以拨打400-606-8866，让我们的专业销售来给您做一下专业解答，并且呢占一个名额。 对， 是的。好， 早点站起来啊。 是的是的， 踏实。 刚才在上一节的最后我也说了，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大礼包， 这都5个了还有啊，要多少个算多呀、 生日嘛，这大家同庆嘛，开心啊。那个圆圆， 哎， 那比如说成功签约了会有什么？ 成功签约了除了这些之外，如果您赶上周末到店，如果您再报住在876还有礼包。这礼包是什么呢？我这权限有限，您得问蔡总。 啊、哦、不会就发一钥匙包吧？ 我的权限只能发一钥匙包。 我以为我权限就是易拉宝。来来，蔡总， 周末成功签单的话，在刚才那些礼包的基础之上，然后我们会再送出一台空调，然后再加上油烟机和燃气灶这样一个礼包，相当于您厨房，因为橱柜本身就配套了嘛，再加上油烟机、燃气灶，另外空调也给您配上了，再加上刚才送的冰箱、洗衣机、纳米净水和智能盖，真的可以拎包入住了。 就是成功签约，而且说我是住在876的听众， 对， 然后还会给一台空调，然后抽烟机，还有底下那个灶台、 燃气灶，对， 这些都有。 对，所以大家现在拨打400-606-8866来做一下预约。 好。哎呀，心动不如行动啊！ 对啊， 我说今天小胖怎么没上节目呢？ 就估计就去了是吗？ 啊， 他现在应该去正合适，我觉得。 你看是不是？来来来，那我们再细聊一下吧。就是刚才咱们说了有五重大礼，其实五重大礼当中，刚才浩洋也说了，这些实际上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需要的，都是用得上的，而并不是说太鸡肋。 对， 这用的也行，不用它也行，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咱们这儿咱因为太多了，咱们不一一说了，先来说说这个智能坐便盖吧。智能坐便，说心里话，因为我没有去过邻国。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哐哐的往这边背的那些大概都是什么样子，什么意思的。咱们这个能简单的说说吗？它比如说它材质啊，它的功能啊， 特点什么的。 对对对。 一般您在选择智能坐便盖的时候呢，应该是有两个技术参数的，就是两个指标。那第一个指标就是材质，第二个呢就是 IPX， 这个先留一个问号，咱们一会儿再做解答。咱们先来说这个材质，最常见的用于做坐便盖的这个材质是 ABS 和 PP。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给您举个例子，您比如说像像您有开车的朋友，咱们的反光镜或者一些仪表盘，它就是 ABS 材质，也就是说它相对来说会较硬一点。或者有女性朋友您用的吹风机或者咱家里的吸尘器，它都是用 ABS 材质来做的。可能如果是用这个材质来做坐便盖的话，您坐上去呢可能会稍微硬一点。当然这也是这个材质的一个弊端。那我们999里面升级版的这个标配的坐便盖呢，它选用的是 PP 材质。那 PP 材质咱们常见的都有用途，都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奶瓶儿，或者是像一些食品的一些包装，比如说果冻、软糖的一些包装，像这些，您摸上去它就很软， 就是有柔韧性，但是同时它也比如说耐高温啊， 对， 什么耐磨损啊等等，这些全具备。 对，所以它跟您的皮肤接触的时候呢，您会觉得没有这么硬，比较柔软，而且金座。 对对对 对， 好。哎，那因为叫智能坐便盖嘛， 那它也是插电的那种吗？还是它是具备一些功能的？ 对，它智能坐便盖当然是要插电，但是呢，这个插电问题就又来了。我们可能有些朋友，我们的卫生间干湿不分区，那您说您插了电了，然后我这边洗澡，我万一要是漏电了怎么办呢？所以呢，刚才那个问号现在就要变成叹号了。这个 IPX 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防水的一个智能坐便盖的防水的性能指标。嗯，给您科普一个知识啊，这个差不多应该是有四个等级， IPX 后面的这个数，它数值越高，它防水性能呢是越好的。 嗯， IPX0 基本上是不防水的。如果您看到这个参数，这个坐便盖，您如果卫生间干湿不分区的话就别选了。那 IPX1 和2呢是防滴型的，滴答滴答这样的水是没有问题的。IPX3 它是防雨型的，就是 防雨的。 防雨，但是这雨还不能是。 谁家卫生间漏水漏成这样啊？ 花洒的那种 啊。啊、哦、 但是别赶上冰雹。IPX4 呢就是防溅型的，基本上您拿花洒往上冲或者做一些清洁什么的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对，那我们升级款的这款智能坐便盖就是 IPX4。 哦、 啊，就是拿花洒冲什么都没事儿。 对，放心，不会漏电。 哦，不错不错不错、嗯。当然了，其他功能也都具备，肯定是。 对对对， 咱们 该有的肯定 解释了。那因为你解释了，我就所有你说这些数据当中，我只知道有 ABS 是啥意思，其他我不懂。 嗯，好的啊，咱们也是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刚才圆圆简单的就是解释了一下智能坐便盖，然后其中具备的两个特别好的功能。 嗯， 哎，对对，因为关于漏电的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所以刚才圆圆解释了，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是 还是挺好的。哎，那你刚才说的那里头还有一个北美的白橡木的家具是吗？ 对 对， 这个因为它太高大上了，我们就交给高大上的人来说吧。 好， 这个北美白橡木家具啊，其实首先一个咱们说一下它的材料，因为白橡木这个木种啊，它生长在北美，咱们国内是没有这个木种的。然后呢，它完完全全是从北美进口过来的。进口过来之后呢，那么这个家具，因为说它的样式之前呢，咱们讲讲白橡木的特点。它的特点是这种木材材质偏硬啊，因为像咱们日常常见的松木啊、白蜡木啊、橡胶木啊，这木材都很软，它比较利于这种雕刻，比如做一些复杂的花型没问题。但是这种白橡木它偏硬，所以它只能做一些相对比较简约的这种风格的家具，不能有太重的这种雕梁画柱的这种工艺。 嗯 啊，所以呢，我们这套白橡木家具是一套简欧风格的家具，但也不是说它那么愣啊，它也带一些弧线，带一些那个圆角，然后带一些现代化的这种造型处理。那么这个是一个它的这个材质和风格，另外一个它的木纹，橡木的木纹是非常好看的，它是这种大山的这种山形的木纹，很漂亮，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天然。然后这套家具呢，我们采用的是榫卯工艺，大家知道榫卯工艺 就 是、就 是咱们俗称的打的楔子、嗯、 对，就是不用钉子不用胶，然后呢物理特性还比较稳定，而且做出来之后因为橡木本身就硬，所以它这种榫卯结构也不容易发生这种松动和变形，所以使用起来耐久度会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表面涂刷的不是化学合成的油漆， 嗯， 而涂刷的是木蜡油。 嗯， 大家知道木蜡油是什么概念？就是它完全提取自天然植物，是完全环保的，是完全环保的。就它比起油漆有着非常优越的环保性能，而且呢，涂完之后它的表面你看不出来有漆膜，是比较自然的这种纹理。 还有表面的一个触感， 就显得倍儿天然。 对， 嗯， 这个家具呢，其实我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大概有两个月左右吧，在这个销售排名上已经跃升到我们全包园这几套样板间里的冠军产品。 哇、哦！ 对，所以大家呢，要是对这套北美白橡木家具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6-8866、 嗯， 然后我们的销售人员呢会把这款家具的照片发到您的手机上，您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它的样式是不是能够让您满意。另外一个呢，其实明天后天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展厅来看一看。就这个家具很多细节做工啊，比如像它的餐桌，为了避免开裂，所以它在这个餐桌的这个桌面的下方都衬了一些钢条，来加固这个木材的稳定性、 嗯、 啊。所以这些细节其实明后两天都可以到我们展厅里来参观体验。 好，来，我多问一句啊， 嗯， 因为分国产的项目和进口的项目。国产项目大概多少钱一立方？ 国产项目其实叫左木，就是它的售价大概在6000块钱一立方。 那进口的呢？ 进口的像进口白橡木肯定都在8000块钱一方以上 了。哇、哦嗯，好好好， 那这个就超值了。 那是啊，是啊。 因为你想单买的话， 我问这都抽这里头重点说， 哦、 对，划重点， 不问那三开门冰箱的。嗯、来，那最后还有一分钟，咱们再总结一下吧。 总结性发言哈，首先我们这个两周年品牌庆典、 嗯、 第一个呢是标配智能坐便盖，第二个是标配了纳米净水器，第三个是电器礼包升级成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第四个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家具。另外明天后天两天到店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会赠送空调、油烟机、燃气灶的电器大礼包、 嗯、 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06-8866来预约名额。 是的，再重复一下啊， 嗯， 您最好提前预约一下。 是， 如果说您是住在876的听众朋友，那五项不加价都给。 哎， 啊，如果没说，您就看他名额是不是都够了。 对， 如果够了，他可能就不会给了。专门是特别为住在876的听众朋友单独留了20个。 对， 是吧？ 嗯， 好。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蔡总和圆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发送大礼包。 是， 谢谢、啊、 谢谢。 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有抢到的朋友，我在这儿呢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是对啊，您说的挺有道理的。

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橡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